是一首很入心的歌，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周三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是的，看电影时总有那么一段动人的旋律深深刻入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他们使电影优雅而感人，也是电影为他们赋予了一层更深的含义。那在一开始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的 Starry Starry Night 选自动画长片《挚爱梵高》。为什么要提起这部影片呢？因为这部《挚爱梵高》也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提名的影片，它所提名的奖项是最佳动画片长片提名。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部分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同时呢也回顾过往奥斯卡获奖当中的一些经典音乐，同时呢也是在预告下周三的古典也流行呢，也将继续为大家介绍第是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些提名电影当中的音乐，精彩和你共同度过。 Well, everyone knows Juanita. Her eyes each a different color.Her teeth stick out and her chin goes in And her knuckles they drag on the floor Those aren't the words There are children present Her hair is like a briar She stands in a bow-legged stance And if I weren't so uglyShe'd possibly give me a chance 这是电影 Coco 当中的音乐，当然这一首是其中的 Everyone Knows Juliet， 但是呢这一首当然没有提名，最著名的那一首提名的音乐就是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ring my arms again.Remember me.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这是一个墨西版本的墨西哥版本的 Remember Me。 那我在印象中给大家带来过很多版本的 Remember Me， 在电影寻梦环游记当中，那这一首呢是比较欢乐的，因为我也想要快过节了，所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欢乐的版本，但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还是要数 Coco 还有和他的爸爸以及小男孩一起 演唱的这个版本吧。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2018年恰逢奥斯卡的90周年大寿，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电影奖之一，奥斯卡每年都会在全球22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转播呢。那在3月4号，美国时间，那就进行奥斯卡颁奖典礼。而其实呢，奥斯卡整个的一个颁奖典礼是一个音乐会的形式。其实从奥斯卡开始公布到颁奖典礼有很多的环节，比如说奥斯卡理事颁奖晚宴，比如说提名投票开始，提名投票截止，包括提名者的午餐会，还有奥斯卡科学技术奖的颁奖典礼，然后在最终的投票结束，一直到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一个还有一个音乐会，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还有一个音乐会。当然呢，有些颁奖典礼提名的影片当中的音乐，还有历届奥斯卡优秀当中的音乐。而真正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间呢，就是在正式的时间是2018年3月4号。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历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优秀的获奖的电影当中的音乐。那在下周三的时间呢，我再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届奥斯卡金像奖当中获得提名的几部重要奖项，包括提名的最佳原创音乐奖，还有提名的最佳原创配乐奖。对，这是两个音乐奖项。像今年呢，最佳原创配乐奖有五大提名，包括亚历山大·普雷特的《水星物语》，还有汉斯·季默的《敦刻尔克》，还有包括强林·格林伍德的《迷上魅影》，还有约翰·威廉姆斯的《星球大战第八》，最后的《绝地武士》，以及卡特·布尔威尔的《三块广告牌》。而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呢，就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寻梦环游记》，还有《马戏之王》，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马歇尔，以及《泥土之劫》。在2014年3月3号获得过第86届奥斯卡最佳音乐奖的电影 地心引力当中的音乐。宇宙空间般辽阔激昂的管弦乐中，从远及近，由浅入深，节奏感极强的缓缓推进，然后竭力嘶喊的人声蜿蜒流动，悲壮地描绘着深陷无垠世界的渺茫感与深邃骨髓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地心引力。作曲者是 Steven Price。今天节目里一开始播了三首完全不同风格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分别是《挚爱梵高》、还有《Coco》以及《地心引力》。三部影片当中的音乐都有足够的震撼力，都很入心，都是不同的感觉。来签到，看看各位好朋友都在吗 ？He 你好 ，Simon， 还有胡雪迪。是的 ，Star Star Night。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尼凯夫你好，还有玉林、花瓣、爱乐、立本、眼睛想旅行、礼尚往来、缅甸猫、金美美、云、甲河山人、艾伦、似水流年，还有邵阳、邓新荣、二 double bass、云韵。云韵说还以为我的手机铃声响起，看来你的铃声设定为 Star Star Night 是吗？还有阳光、清风、明月、二月之花、玉林，还有秀杰，你好，说好久不见了。哎，云问秀杰你去哪儿了？秀杰说回老家了。你这是逆风而动是吗？还说你现在就在老家。眼睛想旅行说《寻梦环游记》，我看了三遍，每一次都是先笑后哭。眼泪不自然的就流下来了呀，这是一部笑中含泪的电影。 们这里听到的这一首音乐选自电影《触不可及》Fly。听到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你就会觉得这是一部内心戏很强的电影。的确，这是一部法国电影，叫做《登堂入室》。整部电影的感觉就像是一场玩木偶的游戏，你操纵着木偶，木偶的线却牵着你的手，到底谁是木偶呢？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相信被这样的主题和音乐也会吸引。这个主题曲有一串密集的和弦，还有这样的节奏，前面的进行感来进行，与刚才的地心引力虽然都有进行感和推进感，完全是不同的感觉。这除了强烈的内心戏的这种进行，还有一种浓浓的，还有一种焦虑的氛围。音乐、和声、感觉以及乐器进行的都不一样。90周年了，可以说每一年的感觉，这几十年来有很多的变迁，其中最大的变迁就是科幻影片以及科技的力量，比方说这部影片，还有包括像今年提名的影片已经是星球大战的第八套了，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变形金刚。

多尼采蒂喜歌剧《军中女郎》将于3月14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军中女郎》又称《连队之花》，第一幕讲述了女主角玛丽在军营中的生活，第二幕讲述了她在城堡中的生活。故事发生于19世纪法国军队驻扎的瑞士蒂罗尔山地。自幼在军队长大的姑娘玛丽是一个被苏尔皮斯中士收养的孤儿，她乐观愉快，总是歌声不断，士兵们亲切地称她“军中女郎”。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相信喜欢古典也流行的朋友从音乐上就会喜欢上这部影片呀。欢迎收听，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是选自电影 One Day 一天。影片《一天》改编自英国作家大卫·尼克尔斯的同名小说。影片在2011年8月19号在美国上映，而电影故事的起点是1988年，当时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德克斯特和艾玛初次相识，然后在接下来的20年里， 他们每一年的这一天都会见面，而只见一面，聊聊彼此的生活。在20年中，曾经朝气蓬勃、怀揣理想的他们，也不得不向残酷的现实低头。艾玛的工作际遇和感情生活都不理想，而德斯克成了一个小众的电视名人，而终日沉迷在酒精、毒品当中，婚姻也岌岌可危。当他们的人生道路不断交汇时，他们的关系也随之改变，友情和争吵，希望和失落，泪水和欢笑。在这段人生旅途中，两个人蓦然回首，终于发现一直寻寻觅觅最好的其实早在身边。 古典也流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这首电影作品可跟刚才的那首差距太大了。刚才那一首算是浪漫剧情片，而这一首则是恐怖片，粉丝电影《电锯惊魂》。不过这个音乐还真是符合了现在的跨界时下。 随电影，也许有些恐怖片真正你看完之后，当抖落到身上的爆米花走到蓝天白云之下，你觉得并不可怕。听到这音乐仅仅是跨界音乐而已，电音提琴加弦乐，标准的古典跨界的方式。但有些电影明明看起来没有像画面视觉效果那么恐怖，但是整个阴暗的感觉，阴霾的感觉，只建议大家只看这电影一部。接下来这一部电影就是这样一部电影，音乐听起来是优美的浪漫的，但是却是如此有幻灭的感觉。这就是选择电影《潘神的迷宫》。被战争染黑了的童话，是的，你会觉得音乐美丽如圣咏一般，会想到树上飘落的树叶，会想到花瓣从美丽的花朵上滴落下来，是美丽的，却被黑暗染黑。看了这部电影，即使你走在蓝天白云下，也许还会忘不掉电影中的那一切。之后必须也有一部童话一般的故事，这部音乐应该有勇气，有宏大，能够可以冲破黑暗阴霾的一切，直冲云霄的感觉。 我们这里听到的音乐选自电影《驯龙高手》第二部。你甚至觉得，哎，中间这一段还有这种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提前过年的感觉是吗？这是选自《驯龙高手》，音乐的感觉就像是飞翔在古老北欧大地上的感觉。听这段音乐的时候，我在想约翰鲍威尔，是的，这就是他电影音乐的风格，包括功夫熊猫啊，还有包括很多的，包括 Rio 啊，都是他的作品。这种欢乐的气氛，有点五声音阶的调式，也是他的作品风格的一种。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来看电影听音乐。是的，那些动人的旋律一定会深入你的心灵深处，